柯南 以今欲修真三摩地其礼如来大涅槃者就先当释止众生世界如颠倒因颠倒不生就依则如来真三摩地不是一句经文呢就是正说的弟子说名为说而迷悟就是分别开始这个迷听和埋的歌悟咁啊，又分为两科，咁啊，初一科名迷真起妄，正十二类颠倒因，咁啊，即系我一时迷真起妄啊，咁啊，有呢个现象而分，已转成为抽象啊，有呢十二种嘅众生嘅颠倒因，咁啊，又分为两科嘅初科第二种名。就是一種最柯南的心意，那麼佛都為他一種法名啊，迷惑就是有十二類眾生啊，那麼若若誤故呢，就有正位，都是屬於呢迷惑之假名。那柯南他以今獨修真三摩地，極禮如來大涅槃者，只就隨其請意。咁啊，真三摩地，咁啊，即是咧系走离圆王大地，咁啊，欲修此大地，先要开圆顿解，咁啊，其次咧就系清净起行，咁啊，从净起修，全修在正啊，咁啊，正修不如全妄即真，心心直念。名为佢嘅真三摩地，咁啊若若未开悟而修，名为佢嘅假三摩地啊。若是开悟而修，先至名为佢嘅真正嘅三摩地，属于咧系如来时，系最上一乘啊，亦名佢嘅佛母真三昧。咁啊，现在话直。矮如来大涅槃者，嗱极矮啊，就系、是、有顿就有善，咁啊向下跌，颠倒不生，知执如来真三摩地，就属于顿修顿正啊。咁啊若是悟后而修，所谓修而无修，名为佢嘅极矮，亦名佢嘅顿矮。咁啊，若是话别教菩萨先修空门，先修假观，后修中观，咁啊三观次第而修嘅，咁啊名为嗰个渐危，就唔系直危啦。咁啊，现在本经所讲就系原教嘅行者，所谓初发心时就变观诸法实相啊，咁啊即以佛国用。为己心，从始至终都佛知之见，观一切法为心自性，无取者，一切嘅自他心境，一切都清净直念，咁啊名为嗰个直矮如来大涅槃者，啊先当即止众生世界嘅如颠倒因。只就是明定真修三摩地之前，最先就要即止的世界众生啊，两种的颠倒因，众生就是正部啊，世界就是依部，众生就是通九界，世界就是通三土，众生世界都是属于个颠倒果啊，咁啊果就必定是由因，咁若是你知得呢个众生世界嘅如颠倒因咧，你先至可以佛本质然啊，咁啊亦即是以呢个最正方便，咁啊颠倒不生就知得如来真三摩地啊，咁啊若是你识得。何者就颠倒因， 你先至可以咁啊滅除呢個顛倒啊。嗱，咁呢個顛倒咧，從遠呢方面講，不無始時來，最初一念不覺妄動啊，未來嘅動無未業障，咁啊隨即有呢個能見相，以降個境界相啊。咁啊，叫做無名不覺，係生三途，就係為實報土大眾心眾生世界二仙倒因。咁啊，若是話不了見相而話，於呢個見分之中妄取相分啊，就係為呢個二方便土眾生世界二仙倒因。咁啊，若是話由執取相係計名字相。咁啊，屬於六道眾生世界二顛倒因，所以由一念無明就為九界眾生世界嘅顛倒因啊！咁啊，此一念顛倒，所謂遠在無止，但係近在當念啊，就唔係話離開過去有當念，亦都唔係離開當念啊！嘅已有無止，嗱，好似過去嘅日月，咁啊，即係現今嘅日月，就唔係離開過去嘅日月，先至有今日嘅日月。你欲想知得過去嘅日月係點樣啊？你就觀現前呢個日月係點樣，你就可以知得過去嘅日月啦係點樣啦。但即是話我哋過去嘅無明，雖然係好遠好遠無止時來啊，但我哋觀現在一念，我哋知得咧過去嘅無明。嗱，咁啊，如果我哋現前，我哋觀呢個妄心嘅起處，睇下佢嘅生滅妄心係點樣。咁啊，若是我哋一觀察啊，我哋知道呢個妄心係。可得啊！咁啊，呢個顛倒就何來生起呢？所謂念觀時，就係一念個顛倒不生啊！我哋念念觀，咁就念念個顛倒不生。嗱，咁啊，不生就即係不滅啊！不生滅就叫做究竟堅固，所以顛倒不生啊！當下就係堅固不。生不滅的如來啊，真三摩地，咁啊屬於頓修嘅頓定，所以古德講咁啊，但離妄如就即是係如如佛啊。咁啊，我哋唐大師亦都講，佢話但觀起滅處，此個就係真如。啊，若是話照大乘心地觀經講，咁啊若能觀心起正空啊。畫像不生不變解脫，嗱，畫像就係顛倒。我哋一念觀心，咁啊呢個畫像就一念不生啊。我哋即一念就係如來真三摩地啦。嗱，若是我哋念念咁啊觀呢個畫像不生，就念念如來真三摩地啊。若是我哋究竟觀心，咁啊究竟如來真三摩地，所以破三界嘅無明就係將此如來真三摩地。若是話此九法界嘅無明啊，咁啊究竟如來真三摩地就係屬於最圓最盡嘅法門啊，不假方便就自得解脱，如同第四點啊。所謂旁正頓鐵啊，就鐵的菩提，就的同啊從始終啊，所謂顛倒不生，就知識如來，當下就係真三摩地啦。個阿難，個雲何名為眾生顛倒？個阿難由正明心，正明緣故，因明法正，正妄見生，不從不顯無。成究竟有，此有所有就非因所一，自所自处了无根本。啊，本此无住就建立世界， 学与众生，咁迷本原明就自生虚妄，妄性无体就非有所依，个将欲复真，欲真已非真，真而性，非真求复就演成非相，非生就非事，非心就非法，演转发生，生力发力，分与成业，同业相感，因有感业，相业相生，由是故有众生颠倒。咪此一段文就系迷真起妄，成十二类生颠倒法嘅第二科，名为约相结智，就系约迷成颠倒之相啊，嚟到分别开示，就系将世界众生嘅二种颠倒因果嚟到分别开示。嗱，咁啊，众生与世界同名叫做颠倒果啊。嗱，颠倒之因咧，总系唔离得开，因为一念无明不觉，咁啊，由此个无明而生三世六粗啊，所以有九界嘅三土众生颠倒之因，而同一缘就流出众派啊。咁啊，众派虽多就不出一个流缘，亦都说明虽然有三土嘅众生世界啊，就不出一念嘅无明。咁啊，又分为两科，初科就明众生颠倒啊，咁啊，但系应该话咧，明众生颠倒因要多个因字，因为论颠倒果，咁啊，尽人不皆知，因为已经成为事实一种果报啦。但系要论佢呢个颠倒因啊，唔单话凡夫不知，即使出世三乘圣人亦都未知啊，即使系大菩萨，亦都未究竟知，因为呢种境界啊，乃系世中之世，属于佛境界，唯佛先至可以破尽无明而得成佛道。咁啊，说明呢个颠倒因啊，系最隐微，唯佛先至究竟知。咁啊，但系颠倒果咧就比较明显，就容易知啊。咁啊，現在從呢個隱微而顯呢個容易之。嗱，咁啊，上文話：先當即止眾生世界而見倒因，咁啊有個因字。咁啊，所以始終就係應該話明眾生見倒因。嗱，咁你知得呢個見倒因，你然後直修行，反觀自心啊，即滅呢個煩惱、煩惱妄想嘅顛倒因。嗱，咁啊，顛倒因即滅呢個顛倒果，亦都枯謝所謂執念就流竭啊。佛本就似乎係一種最好修行嘅妙法。佛話阿難，佢雲何名為眾生之倒咧？嗱，咁啊，應該話雲何名為众生的颠倒因。阿难，你不知道嘛，咁啊，现在我咧就为你解释一下，咁啊，乜嘢系叫做众生的颠倒因啊？咁啊，由正明心就正明缘故，咁啊，此两句经文啊，即上文个妙正圆明，就系众生本具的质心。因为天然如是啊，法已系如此，不假造作，名为叫做正。嗱，咁啊，此境啊无时无处而不照了，朗然动照，我叫佢做系明。嗱，咁啊，此境直而常照啊，我哋叫佢做正明。咁啊，若叫话照而常直呢，我哋就叫佢名为叫做妙性啊，就名为叫做由性明心。咁性明缘故咧，嗱妙性就系光明圆满故，系本来如此。咁啊，此个妙性非是真实性凡， 但是能为真佛正法，之所以若是迷此妙地，咁啊非众生地而立众生名，若是话悟此妙性啊，咁啊非佛名就而立佛名。佢话因名就发声，咪因为迷呢个妙性而名，而发出呢一念嘅妄性啊，咁啊佢哋因名就发相。嗱，咁啊因名就属于迷啊。那发性就属于妄动，所以起信论里面讲，他说不过故心动啊，就即是因名，就叫做不过发性，就叫做心动啊。那咁啊因名就即是不知而分，如果发性呢，就即是不知而变啊，即是众生世界嘅二种嘅颠倒因。就等于话咧，点解会有呢个众生世界两种嘅颠倒果咧？就系、是、因明发的，因为迷呢个妙性圆明嘅本体，而发出咧一念嘅颠倒妄性啊，所以显转就有呢个众生世界啦。佢话因明嘅发的，个正妄。就见生，因为相因明发性，所以故有呢妄见生。咁啊，呢个妄见呢，即系呢个能见相啊。咁啊，既有能见相，就必定系有所见。咁啊，依能见而有呢个境界相妄言，就属于咧既有心境啊，当然。亦都咧系有呢个自他啦。佢话从不境无就成究竟有，不境无就系心性，本来系清清净净啊。所谓妙性就本来妙圆，就无有自他。所谓直照不二，咁其实不境无。咁啊，现在话从呢个妙性而明个不境无之中啊。他就正究竟有怎样成呢，就是一念不觉妄动，迷于这个妙性圆明啊。所以内有能见，外是有所见。那么虽然有能见所见幻现，其实这个自性本体始终都是清净。所谓能见所见呢，是自底虚妄，所以行者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啊，就变成咧究竟有啊，亦都成为不境无。而在因为不返照自性啊，所以就从一个不境无中就成为叫做不境有啦，有呢个能见，亦都有呢个所见。佢话此有就所有啊。就是此能有这个能见啊，以共这个所有，那么即是所见啊。那么亦可以说是无名叫做能有啊，那么业相就叫做所有。那么亦可以说是一念妄动无名业相啊，是为能有啊。那么能见分就为所有，那么亦可以说能见分是能有啊，咁啊境界上咧就系为所有，佢话此个能有啊，以同呢个所有，佢话非因就所因啊，即系非是有呢个能因，非是有个所因，咁啊说明我哋个本体咧，就话妙性圆明啊，系彻底清净，何来啊有呢个能因以同所因呢？所以清净本体之中，非是有呢个能因，亦都非是有呢所因啊。能因所因呢，系彻底虚妄，好似呢个伪眼人见到有空花乱舞啊，但系正见花时，空本清净， 咁啊，切然我哋正是玩起有呢个能因所因之时，但系真正啊，我哋呢个要正而明啊，对于能因所因咧、啊，系彻底虚妄，咁就叫做非因所因。我话自所自相就是、了无根本啊，就系话呢个境界上就为所住，咁啊妄见咧就为能住啦。咁啊，叫做住以共所住相，即系能住以共所住。咁啊，了无根本咧，就系话呢个能住以共所住啊，系无有实体啊，个唯一清净妙心，就好似一个有眼病嘅人，佢正在见到嗰盏灯旁边咧有个圆影啊，佢正见之时。其实呢个灯咧、啊，根本就冇呢个五色圆影啊！灯本来就系放光啊，本来就系清净。我话住以共所住，即系能住以所住咧，在我哋清净自心之中系彻底虚妄啊！所以呢个能住所住系了无根本。佢话本此无住，就见世界合诸众生。就话众生迷故，本自无能自所住嘅真心，咁啊建立呢个三土世界啊，以共九界嘅正法，咁啊将来咧就系、是、一种名九界三土嘅颠倒因，设连九界三土正法，虽然系有无量之波啊，咁啊究其根本。以乜嘢为因呢？就是唯一无明，就是唯一呢个九法界的正法，以及三土世界之因，就是因依无明啊，而玩起九界正法，以共咧系三土世界，咁啊，即而系第一卷，所谓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啊，系种种颠倒，业种是缘。都圆恶差罪，佢迷本而明，就自生虚妄；佢妄性无体，就非有所依。将欲复真，欲真就已非真身而性。嗱，此一段经文咧，就系说明呢个三圣人嘅因果啊，即系初卷所谓。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就乃至别成声闻缘觉。咁佢呢个过处在于边度咧？就系斋由不知第二种根本错乱收集。所以此几句经文就系明呢个三圣人嘅因果个迷本原明，就自生虚妄啊！就系一切众生。迷呢个本有嘅圆明妙性，所以妄见身心世界有呢个自他心境。咁啊，妄性就无体啦，就系说明此呢个虚妄之性，即系呢个自他嘅心境，根本就无有实体啊，如同风花水月、镜像灯影，亦如梦似啊。本无实体，系彻底虚妄，所以话非有就所依，非有呢个能依，以共呢个所依。嗱、啊，说明狂花响呢个虚空乱舞之时啊，其实狂花就唔系能依，虚空亦都唔系所依啊。不过眼有病之啊，佢见到呢个狂花乱舞，其实虚空。根本就冇狂花，所以狂花就非是能依啊！咁啊，虚空咧就唔系俾呢个狂花之所依，因为虚空彻底清净，根本就无狂花乱舞可得。只不过呢个有眼病嘅人，佢自己个别见到而已啊！咁啊，其他嗰啲好眼嘅人咧，根本就冇见到，所以世界众生都亦。复如是啊！只不过众生妄见，以为呢个真心就系为能依。我哋所住呢个世界， 就是为所依权实啦，信而虚妄啊，唯一清净真心，心外本无啊，众生世界可得。所以前三卷经文啊，佢说呢个五阴六阴十二处十八界，乃至地水火风空根色七大法，一一法都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何来呢个阴入处界七大之法可得呢？所以法花的话，佢话诸法实相啊，嗱诸法就是能有以共所有，亦都包括呢个阴入处界七大。嗱，咁啊实相咧，咁啊即系真如啦。咁啊，既然诸法系实相啊，即系能有所有，其他心境啊，一切法都系古如来藏。所以《花严经》亦都讲啊，我话三界就为心，我话一切亦都为心啊。嗱，所以我哋晚上放蒙山嗰阵子啦，佢一开始就讲四句偈啊。我为若人灭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啊，我为应观法界性，一切都是唯心造啊。咁啊，成佛亦系唯心，九佛界亦系唯心啊。虽说九佛界不离呢个自性本体啊，离自性本体何来有一切法可得呢？所以《金刚经》亦都讲啊，佢话如来说一切法都皆。而实法，咁啊一切法，咁啊既然啊实法啦，咁啊一切法嘅本体系实法，咁啊即系如来藏性，所以话非有可依。我哋呢个妙性圆明本体里边，非是有个能依，亦都非是有个所依啊。不将欲复真，你欲真而非真，真而性。嗱，咁呢两句经文咧就正正色色啦，明呢个三成人嘅因果，因为妄见有呢个三界生死，所以佢先至愿妄求真，欲想除咗呢个烦恼之妄啊，正到呢个菩提之真。须知道，你欲想复真之一念啊，亦都系全是虚妄啊！啊，咁啊，既然是妄啦，当然就唔系真真如性啊，系属于妄因。所以若见有能修所修，能正所正，见有烦恼菩提，见有生死涅槃，完全系属于妄见啊，未曾了达。所谓二种啊，唔知得妄本来空，真本来系寂静。不知无妄可断啊，亦都不知无真可复。若见你起一念心，要灭妄，然后先至求真。咁啊，即此一念呢，亦都完全是妄。啊，我哋现在就要反观，观此呢个妄心，究竟系住于何处？系从何生起？咁我哋观佢呢个起处，尚且无，咁何来有真可得呢？咁能如是观，咁妄而不生啊，真即显现。咁现在见有妄可除，就见有真可复，当然就非是系真真如性啦。好彩嘅，咁啊正到呢个三圣嘅涅槃啊！若业唔好彩嘅咧，可能会堕于呢个天魔外道。所以话你将欲复真啊，你将你个因念希望断除呢个妄想而复归呢个真性咧，你即使呢一念啊，都系属于妄念。所以话欲真都已非啊，真真如性啊，系属于妄念啦。不非真求复，远成就天相啊！咁啊，此两句经文就系明呢个外道天魔嘅因果。嗱，外道所修种种嘅无益苦行，纯粹系妄心而 緣望境啊，所謂望上加望。咁啊，以此個非真之妄啊，你想復歸本有嘅真心，當然就係唔得啦。佢話非真求復啊，非是真心呢個妄念，你想復翻呢個一真二性啊，咁就遠時就非相啊，呢個非相即時係生死，就等於話你以一念非真之妄啊。你欲想求返你呢个真真而性啊，咁即使一念唔单话不能正真啊，反而增加你呢个非相嘅生死，佢话远成非相，就非生就非住，咁向下就明呢个六道众生嘅因果啦。本来系无生，咁迷故就妄见有生。咁啊，本来就无住啊，你就妄见有住，所以个非生嘅亦都非住。咁啊，由一念无明妄动就叫做生啊。咁啊，住咧就系、是、以呢个妄见为能住，境界就为所住。其实我哋自心里边咧，本来就无有生，只不过你妄见有而已。本来亦都无自著啊，你是妄见有自。咁啊，既然本来是无生，所以佢就非生啊。我哋自性本来无自，咁啊佢就非自，合埋咧佢就非生就非自。个心就非法，就系话心属于呢个能见啊，法就系属于所见。现就话非咧，心如同法。都要飛呢，就因為凡夫於這個無生中他妄見有生，於這個無自之中就妄見有自，那麼非法之中妄見有法，而單說眾生如此，乃至一切的三聖聖人亦皆如此，那麼叫做非心就非法，个辗转就发生，就由呢个妄想，咁啊辗转咧从细地而至粗啦，就说明迷之时就系成从呢个细至粗，就系、是、一念不过有呢个微细嘅无明啊，然后辗转咧有呢个三细粗相，咁啊辗转咧从细而发生咧呢个粗相，佢就辗转发生。他说生力的法灵啊，就是说这个生与之力，那么自然这么发展下去啦。你若是不回观反照自性啊，那么这种生力之力自然生起是不可制止的，那么就生力法灵就分以的成业啊，是由这个生生灭灭这个妄想之力，然后辗转发明内是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外是有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由六根攀缘六尘，六尘牵引六根，当中呢就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六种妄想色心，那么由这个妄想色心而作这个罪业，那么有业就必定是感果，因为烦恼之患啊，就是为罪业之本。那么这个业力呢，就是为一切生死痛苦之本啊。所以说生力发力，那么点点之念就易成业啊。那么同业的相感，就彼此在迷惑之中。那么如果我们大家所做的同时都是人的业，那么就彼此都是为人。那么如果我们彼此之间都是做这个天的业，我们彼此的生天，那么就是同业，同一种的业力，你又做人业，我又做到呢做人的罪业， 咁佢就同業啦，所以我就互相感應啦。你又係做人，因為你所做嘅係人嘅業啊嘛。咁我亦係做人啦，因為我所做啊，亦係人嘅業，所以話同業咧就互相感應啊，係同生一類。咁啊，因有感業，就因為有業，咁啊，然後先至感果。佢話相滅就相生啦，咁你正在受果報之時，咁你輾轉咧，你又造罪業啊，所以又感生死，所以話相滅相生咧，業盡嗰啲苦果亦都積，咁就叫做相滅。嗱，咁就正在受生死之時，佢又作業，作業死後又受果報，咁就名為叫做相生啊。所謂此處滅，彼處的又生啊！佢生時又作業啊，咁啊死後又再生啊，咁啊如是生死六道輪迴，就好似呢個火輪一樣啊，就無有止息啦。由是之故啊，就有眾生顛倒啦。咁啊，此一句就總結為由是呢個顛倒因作顛倒業啊。所以感到呢個顛倒果或業苦三種咧，冇一樣唔係顛倒啊！眾生嘅根，以及嘅心，以及所依嘅國土，就名為嘅就顛倒果。所以眾生入用之中，身口意三，凡有動作，總名為就顛倒因啊！佢受報之時。若生地若生，若因若果，无一不而颠倒。我阿难，我云何名为世界颠倒？佢话是有就所有云断妄生，系因此界立；非因就所因，无住所住，天流不住，因此世成。三世四方就和合相治。变化众生成十二类，是个世界因动的有声，因声的有色，因色的有香，因香有触，因触有味，因味之法，六缘妄想成二性故，十二区分系由是轮转。个是个世间声香味触同十二变为一全部，成此轮转先普相故，是有世界。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若非有色，就若非无色；若非有想，就若非无想。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若相别嘅第二波，名为名世界颠倒。嗱，咁啊，世界就系果，嗱，颠倒就系因。咁啊，但系文中咧，虽然。或世界颠倒，但系文里边咧所讲嘅咧，仍然系众生世界啊。嗱，咁啊，既然上文都已经说咗呢个众生世界啦，咁始终个科文叫做世界颠倒，点解仍然所说啊，都仲系呢个众生世界嘅道理呢？需知道。众生所在之处就是属于世界啊！等你话有众生就有世界，众生就是正报，世界就是依报啊！所谓世界者，唔能够离开众生而有世界，所以始终虽然呢个科名叫做世界颠倒，其实文里边咧亦都是长长细细啊发明。呢、这个众生世界嘅来由，咁啊分为两科，而就初一科若因嘅标明嘅云何名为世界颠倒啊？咁啊应该就话云何名为世界颠倒一，咁啊多一个因字，因为最重要嘅就系呢一个因字啊，呢、这个因先至系颠倒源，而众生世界咧。乃是颠倒果啊！我哋依得佢呢个因由，先至可以积因果咧，就无从生起啦。我话自有 就所有運行有就是智慧，所有即時呢是相分，那麼指的現象二分由一念妄動而有，那麼經文呢雖然是相相標出有的能有以共所有，但是正義的在於這個所有的相分，因為是相分才有這個方位。他說分斷就妄生，因為有這個境界的相分，這個分則形斷，就因此虛妄而生起了。他說因此的戒律，咁啊，既有呢个分制形断，因此有呢个界限成立啊。嗱，咁啊，界系属于呢个色法，咁就明呢世界嘅内由。个非因嘅所因，就目自所住，牵流不住，就因此世直，此就解释呢呢个世字嘅内由。我话非因所因，就话能因以共所因。那咁啊，无名就为能因啦，咁啊，见闻就为所因，咁啊，由呢个见闻为能因，相分咧为所因，咁啊，佢就能因以共所因咯。咁啊，现在有个非字，就系非因所因啦，咁啊，说明能因以共所因咧，在我哋呢个清净自心之中啊，本无所有。是徹底虛妄啊，所以話佢就非有呢個能因，亦都非有呢個所因啦、啊。佢話非因嘅所因，咁啊，此文雖然係雙標能因所因啦、啊，但係佢所取嘅咧就屬於呢個見分。嗱、啊，咁啊，見分就屬於心法啦、啊。心法雖然無形無相，但係有呢個生滅流動。咁啊，读啲最初呢个细字，咁啊合埋刚才所解为分断妄生，因此戒立呢个戒字咧，咁啊合埋就属于最初呢个世界。咁啊无住嘅所住啊，就天流不住，嗱无住所住咧，就冇呢个能住之智分，咁啊亦都冇呢个所住嘅相分。但是天流就不住啊，因为佢系虚妄，所以天流不住。咁啊有天流故，咁啊有过去、现在、未来，咁啊三世嗰种道理咧就成立，此就系明呢个世字个内入。佢话因此就世成啦。个三世就四方，嗱咁啊世就系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啊。嗱，论界咧就东南西北四方啊，咁就叫做三世与共四方。佢和合就相接啊，就系将呢个三世同埋呢个四方彼此咧来到相接，就系话界本来就系冇知，即系冇知觉嘅，属于色法，因为与呢个有知嘅心法和合。相接啊，咁啊呢个无知嘅色法亦都成为有知啊。嗱，咁啊自心就本无形，因为与呢个界和合相接啊，咁啊无形之心亦都变成系有相，咁啊叫做和合相接。个变化众生就成十二类啊，就话三世接四方，四方接三世啊。咁啊，四三或者三四都系成十二，我话因此变化众生咧就十二类，只属于第四卷。所谓真心冒天系世界相接嘛，亦都如上面第三卷所谓即集妄想，想象就为真，系最初幻起嘅人生观。嗰个自故世界就因动有声啦。嗱，始终世界就系指呢个众生世界，所谓一念不觉名为动啊，动久则静，乜动与静咧都系音声。咁啊，但系边一个人知道佢系音声咧，就属于文静啦。咁啊，呢个文静咧 界由色心而发，和合而成，即是第四卷所谓由动静等是二种相击，于妙言中念暂发听，听声的影声卷先成吉，根源目为清净四大因明以太而根业不浮根四尘就流入灯星，咁咪佢哋自负世界因动系有精。